当天首度约会灵验，公展会见。旧片突然回到旧宫殿， 每次见艺公眼乍闪，蜜语又说一片。 话当年谈改变，芦花花镜里浮现，一匹布长长怀缅，老掉牙叹数十年。今天耍着太极回望，空空羡望。 天梦关他在你在游荡，乖孙在旁。 裤脚放着古老药方，着凉才要望一望。当年谈改变，芦花花镜里浮现，一匹布长长怀缅，老掉牙叹数十年，第几年才改变？你的将来未望见，不必牵挂谁的脸，即管找那甜品店，你应该白现。